人们说你就要离开村庄，我们将怀念你的微笑，你的眼睛比太阳更明亮，照耀在我们心上，走过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咿呀！ 威名是知识物，却担刀赴会。 醒目敲出